让我也发光芒，寒流里愿同往，关心爱心似是阳光，我的心一般奔放，愿挺起我胸膛，如能以热和爱，自能道出心里光。凄冷中望星与月也寒，我但要烛光照亮，谁愿意步向旷光，谁亦要走走看看，盼共我结伴去，以心中 一首关正杰的一点烛光，将时间带到嚟早上的5:11。早晨，早晨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省嚟，星期四有钱陪陪陪伴你啊！日子嚟到2021年的12月9日噶啦噃，农历咧就系11月初6，星期四的早上，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80%啊！唔知道你喜欢听一啲独唱歌曲定系合唱歌曲多啲咧？不过计我话，只要系好歌，无论系独唱又好，合唱都好，都系好听嘅。 迷雾夜雨中，不经意再曝光，从白瓦往昔，足印可以忘。 关淑怡一首独唱的歌。好，讲下最新的天气预测先。天晴，日间是干燥，最高气温约为23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风势是清劲的，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听住啦，下星期一天气是会转凉的。室外温再次提提你啦，19度，相对湿度78%，都挺舒服啊。19度加上湿度又不是很干，相当不错啊。 咖啡，一点灯夜，夜半三点的空酒瓶，通通不作声，不作一声，共我观夜静，一双合眼睛，一个身影。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一生牵我心，使我只好用这生命命，轻轻把你想，虽说不应，但我最爱这梦境。可否讲我知，一切安好，活得高兴，轻轻把你想，把你倾听，自制数个百个梦境，管不得究竟，真正开心或假高兴，愿你一生没哀伤，愿你终于找到自己方向，若有不开心便找我，别要孤单的服装，将爱上全交给我，完全不需要各坚强。 王海芹

之前呢就为你带来咗呢有郑伊健嘅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好长嘅歌名啊。仲有呢就係呢一个陈慧琳主唱嘅一切很美只因有你，都係好长嘅歌名。新聞返嚟之后我哋有嗰个张国荣嘅第一次。讲起呢好多嘢呢嘅第一次呢都印象好深刻同好难忘嘅。当然好嘅嘢就梗係好啦，係咪有啲嘢呢就千祈冇有第一次发生。今朝早呢啱啱返到嚟呢个直播室嘅时候呢就见到啊我对上即係做节目嘅丁家商嘅 Bang 哥呢就同佢讲，哇我呢就两点几已经醒咗啦。点解？因为吓醒咗。发梦呢自己呢就係返嚟做呢一个清晨爽利嘅时候咧，就系接唔到车，咁啊一路咧都搞到咧迟到啊，咁所以咧成个人咧就突然之间吓醒咗，个梦境好真实，点解咧？因为真系接阿 Bang 哥即系丁家商更啊嘛，今日真系接佢更，所以咧突然间觉得咧好似好流晒汗咁样，即系有啲嘢真系。一次都唔好事，迟到呢下真系一次都唔好事。时间嚟到早上嘅五点四十一分，听紧嘅咧由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啊。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在下个车站到天后，当然最好。华丽的星途，途中一旦畏高，背后会否还有他拥抱？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问你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人梦非常永不太远太抽象，最后变天后变新娘都是理想，在时代的广场谁都总会有奖，我没有歌迷有他敬仰。在百德新街的爱侣，面上有种顾盼自豪，在台上任我唱，未必风光更好，人气不过肥皂泡。即使有天开个唱，谁又要唱？他不可到现场，仍然仿似白活一场。不恋爱教我怎样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低声温柔地唱。几多爱歌给我唱，还是勉强？台前如何发亮？难及给最爱在耳边地唱。其实心里最大理想，跟他归家为他唱。 下一站天后，我哋有 Twins 姐姐嘅歌声。好啦，咁啊，时间咧就嚟到呢一个嘅五点四十四分啊，听紧嘅咧有钱佩佩为你主持嘅《清晨爽利》。 呢个时候我哋有李克勤嘅出现，一千零一夜。 等他的笑，等他的爱，等他等了，不知不觉一千夜。等他的吻，等他拥抱，辗转不觉花开，等到花凋谢。让我每夜恋一些，回忆一再有一个落寞做梦者，忙朱丽叶，以一千个夜朱丽叶，再等几个夜会对。若爱情可借，盼今晚你可否暂借？等他哭了，等他伤了，等他等了，一天加上多一夜。等心死了，等他需要，等他知道，终于等到他感谢。若要每夜恋一些，情愿像你变一个幸运被爱者。哦，朱丽叶，以一千个夜。再等几个夜会对我好些，若爱情可借，盼今晚你可否暂借。 另一夜你会想起什么呢？你会不会想起一个故事呢？还是你会想起李克勤？总之想起什么都好，总有你的想法的，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同，有些东西就一定是同的，就是天气。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晴啊，日间干燥，最低气温咧约为23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初时风势系清劲嘅。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天晴同埋干燥啊。下个星期一天气系会转凉，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78%嘅。开始又转凉。但系今日嘅天气我觉得好舒服，因为咧个湿度唔系好湿。唔係好乾，你其實都感受到你皮膚冇咁掹緊啦，你個嘴唇冇咁爆拆啦，係嘛？個温度亦都相當好，19度。咁啊，晏晝嘅時間可能係21、22度、23咁樣咧。其實著衫又容易啲，又唔會話日夜温差好大啊。咁真係幾舒服。 波波波波，老師長。 自从上次北京买完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阿妹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好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喺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仍然为你再步昨天路径，仍然望你的眼睛，仍然望你再入我生命，跟我再掀起热情，仍然无法接受你的决定，仍然未懂得究竟，仍然没有放下我心愿，只可惜你走远。一天一天等下去，没有想过抛开这份情，一天一天再未见，难道爱上你没法清醒？难道我永等不到解脱的一天，只有最更幻想打转，若然没法再见，就算多么痴情，其实爱你永远是泡影。来让我痛哭一声，戒断这一天，心里轻轻洗去你的脸，独行就当永远断送这片真情，人不再妄想能遇见。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面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喺眼里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系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同一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现。 一天一天等下去，没有想过抛开这份情，一天一天再未见，难道爱上你没法清醒？难道我永等不到解脱的一天，只有最更幻想打转，若然没法再见，就算多么痴情，其实爱你永远是泡影。来让我痛哭一声，戒断这一天，心里轻轻洗去你的脸，独行就当永远断送这片真情，人不再妄想能遇见，独行就当永远断送这片真情，人不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妹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淡嘅广东话。 其实咧，佩佩好中意一啲歌咧，又配上一啲嘅独白。特别是一些劇場版，你呢在脑海里你就会出现很多这个的画面出来了。当然你说这一首的一天一天等下去呢，本身呢就是吴奇隆的歌曲，加上了有郭靖的独白之后呢，整首歌都是丰富了很多的。望个钟时间来到早上的5:54。是不是在张床不舍得起身呢？咁舒服的天气真是眠多一眠是比较好的。不过如果眠多一眠你跟住会迟到的话就不好了。 起身伸下个懒腰，然之后洗面刷牙。 冷冷的雨陪伴世间的讽刺，像告诉我不可再尝试。潮流由人作主，反叛没用处，一颗心偏继续坚持。错过几次，曾亦痛心几多次，但错了再改失了又是。就算这次我输，不输掉心意，明日我又再卷起壮志。生存只可得一次，要后退要后悔不可以，尽全力在这生寻求自身。 林忆莲嘅只可活一次，冇错啦。咁啊，大家咧都要好好咁样去珍惜你自己呢一次嘅活着嘅机会啦，系嘛？咁啊，唔一定要好灿烂嘅，只要活得觉得开心啊，觉得一切都系好舒服，咁就 O K 噶啦，系咪？咁啊，唔需要想太多嘅。啊，讲起舒服咧，呢一排咧天气好舒服，不过咧一遇到干燥嘅时候咧。就会好痕，一痕咧啲皮肤咧就真系会烂晒。咁所以咧，由今个礼拜开始咧，咁啊佩佩咧就喺星期四咧就请嚟咗呢一个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呢个皮肤嘅问题嘅。咁啊，今日咧就请到佢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秋冬嘅护肤嘅要点。咁啊，究竟即系咪即系就咁搽？就可以帮到手呢，要点茶先至可以帮到手呢，定係淨係茶要去飲下嘢呀，或者有其他嘅滋润先至可以帮到啲皮肤手，哎呀，或者如果烂晒嘅时候又点样做呢？係咪好多疑问呢？想知道嘅话留意住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呢、這个时候先听6点钟嘅新闻简报啊。

由今个星期开始咧，佩佩咧就会邀请另外一位医生咧，同大家咧就系讲解唔同嘅健康问题嘅。由今集开始咧，佩佩姐就请嚟咗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咧，同大家讲下啲皮肤问题嘅。早晨啊，黎医生。 系早晨，各位佩佩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哎呀，咁啊，而家踏入呢个秋冬季节啦，哇！你睇下我啲手咧，已经咧，我爆晒擦啊，干晒啲纹出晒，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教下我哋咧？喺呢一个嘅秋冬季节咁干燥嘅季节，点样护肤咧？ 呢几排都系，即系因为啲湿度开始低啦，跟住咧天气又冻，咁我好多病人咧，全部都爆晒擦，咁嚟揾我哋咧，亦都好多时候啲皮干晒啊，咁啊有时甩晒皮啊，咁亦都啲湿疹咧，亦都发作得几紧要。咁我成日都同啲病人讲噶啦，一定呢几排一定要搽好多好多润肤膏先得。咁啊，更加啦，即系亦都唔好用太热嘅水啊，譬如冲凉啊、洗手啊，因为有时咧淋到啲皮干晒，一滴油都冇晒咧，就仲差啲噶。 喂，老老实实啦，即系喺个冬天。天嘅时间去冲凉，点可能唔系用热水啦？尤其是当佢好痕嘅时候咧，用啲热水咧就好似觉得止到痕咁样噶。不过我当然知道呢个唔系一个好嘅方法啦，系嘛？ 都明白嘅。有时我哋听啲多数系老人家同我哋讲咧，话哇攞啲热水淋下佢啊，都唔知几爽啊。 但之后就系味道啦。 之后就冇晒啲油脂，就真系越嚟越干啦。咁就最好咧，就真系唔好用提嘅水啦，真系温水就都足够噶啦。同埋咧就好紧要嘅一样嘢系，一冲完凉之后就引干啲皮肤。咁咧头嗰几分钟就最好即刻搽润肤膏，因为 点解咧？ 系啊，因为咧，当个皮肤仲系有少少湿润嘅时候咧，你搽润肤膏落去，佢系最吸收噶。 哦，即系好似我哋搽面霜咁样啦，即系喺洗完面之后，嗰啲毛孔张开嘅时候，就嗱嗱声搽啲润肤膏。 冇错啦，呢个系黄金时间搽润肤膏嚟噶。 系咁，但系咧，润肤膏五花八门啦，系嘛，即系又有膏状啦，又有油状啦，即系咩嘢都有。究竟点样先至系啱自己呢？ 好多润肤膏咧，其实都帮到手嘅。咁当然我哋要揀啲冇味啊、冇色素啊、比较温和啲嘅。因为你知道啦，喺市面买到好多时有啲譬如花香啊，嗰啲我哋就唔系啲建议啦。咁至于你话咩质地咧，就好视乎嗰排个皮肤系几干嘅。咁啊，有啲咧就比较譬如白色啊，比较稀身少少 ，water base 水质少少嘅。咁啊，有啲朋友咧，佢譬如本身啲油脂分泌都幾勁嘅，例如塊面嗰啲時候啊，咁佢又唔係幾中意搽啲太立嘅嘢啦，咁可以選擇啲比較水質 water base 嘅潤膚嘅嘢嘅。咁但係咧，如果真係啲皮膚乾到裂曬龜裂咧，有時我真係會建議有啲病人會搽啲立啲嘅 ointment 嘅，嗰啲咧就會再滋潤多啲啦。 喂，立啲咧真係好唔舒服嘅喎，會唔會即係仲冚住啲皮膚，跟住佢冇得透氣，又再即係出現更痕㗎？ 真係要睇下咩位置嘅。我哋咧見過，譬如有啲小朋友啦，有啲手抱小朋友咧。嚟睇得我哋嗰啲濕疹啊，哇！直情全部裂曬，好似龜裂曬，有裂紋，乾到啲皮一塊塊。咁我寧願咧，真係冇辦法啦，搽啲要真係有啲立少少啊，哀紋啲油質先至鎖水好啲，又保濕好啲啦。 其實係咪搽厚厚好啊，定係薄薄搽一陣好咧？因為如果你話好乾啊嘛，咁我搽到成寸厚咁得唔得咧？ 藥膏又好，或者潤膚膏又好啦，其實都係薄搽嘅啫。不過咧，次数就好紧要啦。咁通常润肤膏咧就真系搽好多次。咁一日如果可以做到搽四五六次，冇所谓噶。咁不过每一次咧就唔使又话哇闻到啲皮肤口耷耷一浸 。 因为有时咧又反而会弄巧反拙。咩意思咧？有时譬如话头先阿佩佩讲过啦，话封住啲皮肤嘛。咁有时咧会塞咗啲毛孔咧，反而会生疮嘴噶噃。 系，咁即系话又要薄薄咁查，但反而要查得密啦，系咪？咁会唔会其实咁多只牌子或者咁多种唔同嘅润肤膏，系咪啱你又未必啱我，啱我又未必啱佢嘅咧？要自己试嘅咧？ 都系嘅，因为咁多只润肤膏，其实润肤膏系啲水同埋油沟埋嘅嘢啦。咁咧，有时有啲质地，有啲成分，真系未必个个人个皮肤都适合嘅。咁要试都啱嘅，都冇错嘅吓。咁不过就 in general 普遍嚟讲咧，呢个季节 都要查翻多啲噶啦。 系啦，咁嗱，大家知润肤膏又分有查面啊，又查眼啊，又查颈啦，又查身啦，又查手啦，系咪？其实可以一支走天涯啊？定系其实真系要分开咁多样嘅润肤膏嘅咧？ 通常呢，如果塊面呢，我会揀啲比较低敏性嘅润肤嘅，因为呢好多譬如男士好女士好嚟睇我哋啦，都係好多时塊面或者眼周啊有啲皮肤敏感啊湿疹，咁我哋唔想再搽啲比较刺激性嘅嘢，咁呢我哋会用啲比较有叫做 for sensitive skin 啦，即係 for 敏感性皮肤嘅润肤，咁就再会适合多啲啦。 嗯，咁即係话其实简单啲讲，搽面嗰啲要可能要低敏度啲啦，咁同埋可以揀隻貴少少啦，係嘛？即係平啲嗰啲搽成身，如果咁貴，好貴噶嘛，係嘛？ 咁係有時面部矜貴啲地方咧，可能真係要即係揀啲矜貴啲 好啲嘅係嘛？係啦，咁嗱，除咗你話搽潤膚膏係呢個首要之外，咁乾燥天氣飲水有冇幫助咧？ 嗯，嗱，飲水咁啊，飲水休息對皮膚都好啲嘅。不過咧，坦白講，如果真係要皮膚去鎖翻水，去 restore 翻維持翻佢嗰個滋潤咧，都要外用茶嘢噶啦。其實都要。 咁但係飲水唔關事嘅，即係我都唔需要特登嘅，定係即係如果你覺得乾，飲多啲水其實有幫助，會唔會或者飲下啲蜜糖水滋潤下咁樣？ 飲水多都好啲嘅，係啊，起碼啲皮膚啲細胞都唔會話乾到冇曬水分啦。咁不過我意思就係，因為好多時，譬如話個皮膚有濕疹又好，敏感又好，好多時咧係個皮膚個屏障問題啊。屏障問題嘅意思就係個皮膚唔係可以封到鎖住啲水。咁所以咧，就算你飲更多嘅水都好咧，嗰啲水分都有機會繼續流失嘅。咁所以咧，好緊要咧，就係我要搽翻啲潤膚去封翻住啲皮膚嗰啲罅位，要去回復翻嗰個皮膚屏障。所以咧，就飲水緊要，但係都唔可以代替外用搽嘢恢復翻個皮膚屏障嘅。 嗱，有啲人就講咧，嗱，冬天咧又冇乜點出汗啦。嗱，如果你頭先講用熱水嚟沖涼，又會即係可能沖走咗身體上面啲油脂。咁冲少啲咪好啲咯， 冲少啲都可以嘅，咁咧就我哋不过冲少啲又好，或者日日冲又好，咁都唔可以代替唔搽润肤膏噶咯， 始终都系要搽， 都系要噶咯。 系咁，但系譬如如果冲凉嘅时候就咁用水冲，系咪唔好用碱液嚟冲，或者用番碱嚟冲，咁可能会对啲皮肤又会冇咁刺激咧？咁 嗱，碱液咧就系或者番碱啦，系我哋皮肤科医生就好唔中意嘅一样嘢。 嗯， 因为咧就有洁肤即系碱嘅成分嘅嘢咧，有时真系亦都会伤害到头先我所讲个皮肤屏障噶。咁就好多时而家咧，其实有啲叫做代碱、代替碱，咁咧英文系 substitute。咁嗰啲嘢咧，基本上咧就係都有潔膚嘅功能。咁佢唔係鹼嚟㗎，佢係一個都有啲成分可以清潔皮膚。咁佢洗完之後咧，即係沖涼又好，洗面完之後又好，佢唔會洗到一滴油都冇㗎。你自己咧會感覺到個皮膚上面咧唔會乾掹掹乾曬，咁但係仲有啲滋潤喺裏面嘅。咁我哋會建議用啲代鹼嚟去做清潔㗎。 代碱即系乜嘢啊？即系我见咧，曾经我都试过睇皮肤科医生咧，就俾咗一啲好似猪油膏咁嘅嘢俾我冲凉，咁但系咧冲佢感觉好似好奇怪咁样，系咪就系用呢啲咧？ 豬油膏就用咗講好多年啦，亦都好多，譬如傳統一輩醫生咧，就會叫啲人用豬油膏沖涼。咁我都明嘅，佢係好潤， 乾淨咁樣咯。 但系咧就有時會立黐黐。 係咯係咯。 其實咧，咁多年嚟市面上有好多隻咧啲潔膚嘅成分，即係亦都係啲低敏嘢啦。咁咧佢冇豬油膏咁粒噶，係啊，佢都係啲簡液嚟嘅。咁咧啲呢堆咁嘅代替簡液咧，都幾好用下噶。 咁系咪即系啲个人护理产品或者喺啲药房都有得买嘅？系咪嗰啲咩 pH 5.5嗰类型嘅嘢咧？ 嗰只就其中一只可以用啦，或者未必一定系个 pH 成分啦。其实佢里边佢唔系真系洗到佢完全冇晒油嘅，可能大家会记得。 如果你用个番碱去冲凉啊，或者洗手啊，你嗰阵时会好爽噶嘛，啲皮肤一滴油都冇啦。 冇错，洗完就真系好爽啦，就好干啦， 好似好干净咁样。不过咧，其实我哋就唔想睇到啦，因为真系咁样就真系洗到皮肤伤晒啦。 系啦，嗱，咁你知啦，呢段时间大家除咗戴口罩防疫之外咧，我谂好多时候都会洗手啦，同埋即系都会用呢一个嘅洁手液啊，嗰啲酒精搓手液。用得多嗰啲酒精搓手液咧，亦都會好鞋濕濕嘅喎。咁加埋秋冬季節點搞啊？咁唔可以話唔用噶嘛，係嘛？ 其實呢一兩年咧，我哋見到好多好多病人都有呢個問題，就洗到隻手或者搓到隻手，要清潔隻手，全部乾曬啊、裂曬啊，啲濕疹化曬啊，又好痕啊，甚至乎出埋水泡添。咁呢堆咧，好多時係啲我哋叫做接触性皮炎嘅，其实就系只手部接触到有啲chemicals 啊、化学物质啊、刺激性，就令到揦到啲皮肤发晒炎咁样，亦都揦到干晒。咁啊特别你话有酒精啦，咁酒精仲更加好伤皮肤添啦。咁咁有时都好难嘅，我都明白嘅，因为你明白，大家明白呢几年又要 洁 肤啊、防疫啦。咁我只可以话。咁如果真係洗完手，清潔咗之後，盡量搽翻曬潤膚膏嘅啫，其實都係係。同埋就如果真係可以避免接觸一啲即係污糟嘅嘢啊，咁啊盡少接觸啲啦咁樣。但係如果好似我啲病人咁，真係發炎發得好緊要咧，咁都要去快啲睇醫生，因為亦都要可能要搽翻好多藥膏啊，甚至食翻藥要消翻炎先得。因為咧好多時呢啲咁嘅發炎咧，有時隻手好多破損嘅。伤口，如果有伤口喺只手指度或者手板， 万一你惹到呢一个新冠肺炎，就重大件事， 或者任何细菌感染啦，都更加严重噶。 咁所以即系今日啊，黎医生讲俾大家听，喺呢个秋冬季节，无论任何情况下，你个手袋或者你身边都必须要有润肤膏。 冇错啦。 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嘅，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唔同嘅皮肤问题继续探讨下啦，噃，拜拜， 拜拜。 他乡里跨过冰雪的疆界，踏着长路与短街，始终靠紧我不怕碰伤，阻是这双旧白皮鞋。故乡处苦干的爸爸，仍已经日渐年。

今日开始，大家出入食肆等所有表列处所都要使用安心出行应用程式，三类指定人士可以填纸仔替代。政府就授权食肆机构为有需要的无家者发出豁免证明书。新闻天地记者一阵会去了解市民使用安心出行的情况。 政府公布新一份的长远房屋策略报告，未来十年总这个房屋的供应目标维持在大约是43万个单位，但是这一批的供应主要都是集中在后五年。大家同样都关注到了，对于一些不适切居住环境的例如是劏房的住户，究竟有没有照顾到呢？一阵间会同大家探讨。 社会福利处写信给各受资助机构，说会在2022-23 年度落实财政预算案提出的节流要求，目前的拨款或者资助经常开支要减少1%。多个社福团体表示失望，我哋问过社工组织，一阵听下佢哋嘅意见 啦。Omicron 变种病毒咧继续喺全球蔓延，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近日就同世界卫生组织开会，了解最新形势，包括南非嘅疫情。原来咧就发现系多。